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青海两扇门，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脐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脐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嗯，徐主任您看啊，我们很多人呢看过中医的，我们都知道中医用药啊，不管是中成药还是汤药，很少有用单味药的。那大多的药方呢都是很多味中药组方，少的呀咱们得说的6-7味，多的呢要高达几10味药。 是的，中医呢通过望闻问切诊断之后，一般呢都会开出一张由各种中药组成的处方。那么这个处方里的这些药呢，可不是大夫们随便写的 哦， 而是根据病人的病情，严格按照中药的配伍而开的。 中药的配伍，那这个中药是怎么配伍的？有什么规律吗？ 有啊。这个处方疗效呢，一是取决于对症与否。二是取决于处方中药配伍的组合是否合理和有法度。那我说的法度呢，就是治方规则。中医称之为叫君臣佐使。君臣佐使的提出，它借用了古时候对国家官吏设置的这种提法。原指呢就是君主、丞僚、僚佐、使者4种人。那么后来呢就指中药处方当中各种药味的不同作用，那这个呢也是中药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君臣佐使啊，不一定是指方中具体的药味，而是中医药的结构的一种描述，它是一种格局。君臣佐使呢，它的原则最早呢是建于《黄帝内经》的《素问治真药大论》里边，说主要的治疗的中药，主要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 哦，那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这个君药啊，它是针对你这个患者的主要的病或者是主要的症状，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嗯， 那它的药力呢是居方中之首，用量呢它比陈药左药应用的时候呢要大一些。 嗯， 在一个方剂当中，君药呢它是首要的，是不可缺少的药物。 哦，那陈药呢？ 陈药啊， 嗯， 它一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症的药物，二是针对兼病或者是兼症起治疗作用的药物。 哦， 那它的药力呢是小于君药。 嗯，那什么又是佐药呢？ 佐药啊，一是佐助药， 嗯， 也就是协助君臣药加强这个治疗作用的。 哦， 就是帮助他们加强治疗作用，嗯，或者是直接治疗次要的一些兼症的。 哦， 啊，那么这个佐药呢就是用来消除或者是缓解君臣药的毒性或者是烈性。 嗯， 啊，这也是佐药的这个功能。还有一个呢是反佐药。 嗯， 反佐药呢就是根据病情的需要，用跟君药性味相反的，而且呢能在治疗当中起相辅相成作用的药物。 哦， 佐药它的药力呢是小于陈药，一般呢用量比较轻。 嗯， 最后呢就是使药。 啊，哦， 使药的作用呢，一是引药精，也就是能引方中的各个药来到达病灶药物的药。第二呢，它是调和药。 嗯， 它具有调和各个中药作用的药物，使这个药的药力呢较小，用量呢也轻。 哦，所以说中药的配伍有君臣佐使这样的原则。 没错。 那徐主任，中药的种类呢咱们说有很多很多， 嗯， 那什么样的药能够当君药，什么样的药能够当臣药呢？这个也有原则吗？ 有啊。 哦， 这个《神农本草经》上他就提到过，上药120种为君， 嗯， 主养命；中药120种为臣，主养性； 哦， 下药120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呢需和君臣佐使。 嗯， 不仅对药材有规定，对药量也有规定。 哦， 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这个君药的分量最多，臣药呢次之，使药又次之。 嗯， 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赦，则可以御邪除病宜。 嗯， 也可以说，中药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呢，它是千年中医传承下来的守则。 嗯， 到了清朝那会儿，御医对君臣佐使呢，他做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 哦，怎么说呢？ 他就认为呀，无规矩不成方圆。 嗯， 那只有遵循君臣佐使的这个原则，才能组出主次分明、细致严谨和疗效可靠的良方。 哦， 咱们举个例子啊， 嗯， 像这个千古名方叫麻黄汤，它就严守君臣佐使的原则。 嗯， 麻黄汤它是《伤寒论》当中的第一方，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症。咱们通俗一点，让老百姓听得懂啊，用这种话来说，它是治疗感冒发烧的。 哦， 哎，麻黄汤呢，顾名思义，就是以麻黄为主要的君药。 嗯， 麻黄它辛温，它发汗，它解表，它能散风寒，它能宣发人的肺气来平喘逆。 嗯， 那臣药用什么呢？是桂枝。 哦， 桂枝的作用呢，它是辛温、温经、和营啊，和营卫，我们说的中医上的和营。 嗯， 它就助麻黄发汗解表。 哦， 那么他用的佐药呢，就是杏仁儿，啊，杏仁儿是苦温，它的性能，它能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哦， 使药呢就是甘草，甘草它苦温呢，调和各种药，它又能制约这个麻黄，啊，所以要用一些甘草在里面。那么桂枝呢，它是发汗太过，那么麻黄、桂枝、杏仁儿，它都是入人的肺经，有引经之效，所以这个方子里就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哦， 所以因此有的时候我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我在讲解药物的时候，有的时候君臣佐使可能就没有讲到使药。 嗯， 就是今天我说的这个道理。 嗯， 那么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的药性，它有相互制约，有相互补充的协调作用。 嗯， 它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药性，然后呢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个堡垒，在临床上它的疗效十分显著。 哦， 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千古名方。 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 风寒这个堡垒，在临床上它的疗效十分显著。 哦， 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千古名方。 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 啊， 算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紧急追加的6天的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康复回馈活动呢，还剩下最后4天的时间了。 是。 那今天各地区呢，依旧只有30台。 是的。 嗯。 即便我能帮助大伙儿去定制，那也只能是得花12800块钱，需要这个费用。而且生产周期长，咱们现在把原本给3甲医院的现有的都已经给大伙儿用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肯定要花费一段时间去生产。 嗯， 所以即使您准备钱来定制，恐怕呢也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大伙儿抓住30台免费的机会。 嗯， 那为的呢就是让大伙儿呢在180天的生物疗法的疗程当中都感受到疾病的改变。那么大伙儿要知道，我为什么这两天这么苦口婆心地跟大伙儿讲，因为这次活动有3个不一样。 嗯， 这第一个不一样呢，这次活动不是您以往买的，这是生物疗法。那么这么多年，大伙儿你没有想想你为什么没治好病吗？为什么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健康的效果？是因为呢，您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犯了病再吃，吃了再犯，要不呢就这样啊，这个药不好使了，换那样药吃。而生物疗法，它配合生物制剂，特别是生物疗法复制了世界长寿之乡巴马的高地磁场，可以说用生物疗法的方式，这是当今医学上的大势所趋。只不过呢，我让大伙儿尽早的享受到了，所以大伙儿现在提前一步用上 这样的疗法真是幸运的。 嗯， 第二个不一样呢，这次活动大伙儿是省钱的，合适的。有的朋友就讲，徐主任呢，我觉得虽然您为我们省下了很多钱，我也知道您为我们尽力了，可是我还是觉得贵。 嗯， 那这样的朋友，您想过没有？这两样生物疗法配合在一起，啊，这一个月下来是1000多块钱。那您以前吃的药，我想想可能也不止这个价。 没错。啊， 另外呢，使用的寿命至少是15年。那大伙儿想想，这15年你会省下多少钱？少说也得十几万吧。 嗯， 现在得个大病，进院，没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还真不够啊。更何况，的确它是管用。你不用去巴马，你就可以得到比在巴马还要好的生物疗法，外在修复细胞，生物制剂，内在的为咱们细胞源源不断的补充能量，内外配合着，您就能得到改善。 没错 啊。那么第三个不一样呢，生物疗法虽然这是进驻医院科室的医疗器械，但却是不用医生，是人人都会用的。生物疗法使用起来特别的简单，你往那一放，主机就会自动释放高地磁场和远红外线，用贴片您也不用担心找不准穴位这个问题。咱们有说明书，您一看说明书，那上头有针对不同疾病的穴位图，您大致知道这个穴位在什么地方了。因为电极片它释放的是高地磁场，那么这个地磁场释放能量的时候它是发散的，所以您只要找准这个穴位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 嗯， 电极片释放的地磁场它的覆盖面很大，它可以自动的找到穴位。这个跟针灸啊它是不一样的，针灸你非要找到穴位，你找不准你针下去它就没有效果，所以不用非得精准的找到穴位它就同样是有效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您可以哪儿疼贴在哪儿， 嗯， 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在哪儿，所以呢人人都会做，也非常适合咱们自己在家里操作。因此呢，这30来年我全程参与研发，这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研发成果，而是像我们的孩子，我清楚地知道他的每一个细节，了解他的每一个优势，见证了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相信他能够让更多的人早点摆脱，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不一样的健康。 嗯， 所以呀，我是比大伙儿多的人早点摆脱，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不一样的健康。 嗯， 所以呀，我是比大伙儿还着急。我希望在疾病中挣扎了多年的朋友，你能够尽快的得到它。 没错，咱们有很多朋友啊都非常急迫，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机会哈。那徐主任，您作为主创人员，您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之前给大伙儿也总结过，就4个字。 嗯， 多快好省。 嗯 啊，首先咱们说这个多啊，其实就是它的范围包含了代表性疾病。那当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审批手续的时候，把所有的3甲医院的临床案例报告都带过去了，每个报告呢都有着最终的康复结果证明，那边的工作人员看的是目瞪口呆，当即加派人手成立了专项小组来专门做审核评定工作，最后确定了 这么广的一个范围。 嗯，22类疾病啊，可以说是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的常见疾病、多发疾病都涵盖在内了。 嗯， 那徐主任，为什么这么一台小小的，它能够同时对那么多疾病有效果呢？ 因为它首先它不同于普通的药物或者是普通的器械，并不是说通过作用于病灶器官组织来治病，它是通过释放一种高达 0.58 高斯的高地磁场来修复细胞，实现目的。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脑供血不足、脑萎缩等心脑血管疾病，这种高地磁场它就能够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使血管壁恢复光滑，血管弹性增强，扩张管腔，让血液能够顺畅的通行，从而呢在最短的时间内降低血压，让咱们心脏脑组织得到血液濡养，从而呢解决心绞痛、胸口憋闷、心悸、心慌、头晕、头疼、记忆力减弱等等症状。那对于风湿、类风湿、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膝关节炎等等运动系统的疾病，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就能够激活骨细胞，修复骨组织，使咱们的关节滑液分泌正常，从而呢立刻缓解疼痛感，使关节活动很快的恢复自如。 嗯， 那么对于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骨质疏松等代谢性疾病，高地磁场也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把血液当中的油脂、糖分、尿酸等等多余的成分顺利的代谢出体外，使钙质、维生素等等人体所需要的养分能够被咱们器官组织吸收，从而呢将血脂、血糖、尿酸、骨密度等等指标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那当然了，还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神经系统的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以及呢生殖泌尿系统的疾病等等，在所释放的高地磁场的作用下，效果都非常显著。 嗯， 那这个原理呢也都一样，我也就不一一的举例了。所获得的审批资质那就足以证明了一切。 没错， 因为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同志啊，我知道大家都是一体多病，这身上的病太多了，为了治疗每天都要吃好几种药，甚至有10多种药。我见过一个患者吃药吃的饭菜都咽不下去了，他说我这个胃就这么大点儿，吃了这么些个药哪还能吃得下饭呢？那大家想想咱们的生命系统有多庞大多复杂呀，啊，你出现一个问题你就吃一种药的话，你能吃得过来吗？大伙儿已经在错误的治疗道路上走了太久了，偏离正确的治疗轨道也太远了。那么有一个症状，你就多吃一种药，多吃一种药，慢慢的你又多了一种症状。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就是一个怪圈，你不主动的跳出来，永远没有见着亮的那天。 嗯， 而生物疗法就是来帮助大家脱离这个怪圈的。所以我希望那些还在观望的朋友，你看看自己的药匣子啊，你再看看自己身上的针眼儿，你再想一想自己是否还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第二个特点那就是快。 嗯， 它见效快啊。其实这点呢也不用我多说，大家前段时间去做免费体验的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了。有因为老胃病、胃痉挛打了10几年嗝的，做这个后停止打嗝，也有因为肠道问题常年便秘7、8天才行一次大便的，做完当天你就排出又黑又黏腻的大便，你真的 排完了以后你浑身舒畅。还有因为神经衰弱，整整八年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的，做完了几次连续睡了六个小时。那么还有很多常年咳喘的，咳嗽减轻，沉痰咳出，那么因为各种疾病引发的疼痛的疼痛减半，这样的事儿每天都有发生。因为见效快是我们在研发前就确定的这个诉求，我们要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见到效果，建立起治疗信心，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千疮百孔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甚至呢是绝望。生物疗法虽然它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但是它却运用了单极动磁技术，让效果呢更加立竿见影。那当然也的确存在个别少数患者看着周围的人呢不断的出现效果，自己呢却没有太大的感觉，又或者呢脉冲只达到了脚腕这儿、手腕这儿，他就上不去了。那这样的患者可能心里啊不免会有一些失落感，认为生物疗法不适合自己，就不愿意再尝试啊，任这次机会流失了。那针对这些患者，我更要叮嘱叮嘱，你们比别的老同志更应该坚持用下去。同样的高地磁场，同样的高频脉冲，为什么针对别人它就效果明显，针对你就不那么明显，或者你用呢效果就弱呢？因为你的疾病年头比别人更长，血液呢淤堵啊比别人更加重，通道闭阻比别人也更加重，所以起效它就需要一个比别人更长一些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更应该警觉而不是放弃，尤其是你趁着这次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康复计划活动，把生物制剂也配合用上，内在的给细胞呢补充能量，那就会加快速度，一定能在短期内你就见到效果，看到希望。那么还有很多一直以来都在支持信赖的朋友就说呀，之前我们用过元阳大补方，或者用过气血双补方，还能用吗？当然可以，是补充人体元阳之气的，是双补气血的。那你想想，如果您元阳是足的，或者气血是充盈的，那么现在再让周身的细胞得到修复，那你的效果肯定是比别人更加快。生物疗法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好。 好在哪儿呢？ 它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那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他青睐中医呢？愿意选择中药呢？我们曾经对许多生前长期服降压药、降糖药的人进行过解剖分析，就发现他们的血管壁比普通人要薄了 40% 以上，弹性下降了 60%， 而且血管壁就像是生了锈的水管一样，那上头是一片的斑驳。血管壁组织已经残破不堪，就像是完全被这个虫啊蛀空的那个房梁，那坍塌只是一瞬间的事儿。而他们的肾脏都已经萎缩发黑，肾盂、肾周围血管、输尿管里全是堵的各种颗粒结晶，就像是一个垃圾袋。那么大家知道这些颗粒结晶是什么？不知道，可能那都是没有代谢出去的药物成分，所以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苦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五脏六腑早已经被药物伤害得残破不堪，而即使是中药，咱们的老祖宗也坦白地说了，是药三分毒， 那它也不能完全做到零副作用。再加上现在真正的传统中医太少了，多少人打着中医的幌子，却连药材的性味都掌握不好，那如何来确保药物的安全呢？世间没有任何一种药就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也没有任何的一场手术能做到零风险。 嗯， 而生物疗法它就弥补了空缺，因为它是在通过高地磁场，而磁本身就是人之所以能生活在地球上而不可或缺的物理现象。而且呢，在我们的临床试验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很多患者在用生物疗法的时候，他会出现排尿发黄。大便发黑、黏腻、放屁的次数增多、嘴里泛苦等等一些排毒的现象。那么等这些现象完全消失，再做检测，就发现他们无论是血管还是肝肾，里边的积淀的药物毒素就都。那么第四大特点呢，就是省。大家呢，咱们一定要学会啊，算一笔账，算一算大家每年在健康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啊，去一次医院，挂号费、检查费、拿药、打点滴，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治疗要花多少钱？那么病情严重的朋友，你每年住院费花了多少？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你住院只治你这个病。我举个例子讲，你是心脏不好，你住院他只治心脏，你说我这个关节你顺便治治，那是骨科的问题，你要不从我这儿心内科出院了，你重新再住院，你去住骨科。那么还有做一次手术要花多少钱，还有一些朋友自己清楚，自己存在心梗、脑梗、栓塞等等突发性重病的风险，你叫一次救护车得多少钱？你抢救又是多少钱？如果不幸住进了 ICU 呢？最少几千块钱一天，稍微多用点药，那就是几万块钱一天。而通过生物疗法，那你得算算得省下多少钱。 嗯， 更何况使用寿命还得跟大伙儿说，是15年到20年。相当于您这一次投入，你就在巴马生活了十多年、20年。 没错。 而且能释放巴马阳光当中独有的可以消炎杀菌的远红外线，可以在半径3米的空间内释放出巴马的空气当中富含的负氧离子，就让人呢神清气爽，解除疲劳，促进咱们深度的睡眠。你可以接一盆水，你把它搁在主机上，10分钟它就变成了巴马地区的盘阳河一样的磁化水。那么这种弱碱性小分子团的水，它是身体最需要的健康水。在生活中，这水还可以驱除蔬菜水果农药，还有如果把蔬果放在主机上啊，十几分钟以后，你泡在这个主机上的脸盆的水里，只要十几分钟，你吃起来水果的味儿特别的香，口感特别的甜。所以生物疗法研发之初的口号就是把巴马搬回家。我们是真正实现了，大伙儿不但可以通过生物疗法释放的高地磁场，你还享受到了巴马的阳光、巴马的空气和巴马的水，你真正的把巴马搬回了家。我也相信在生物疗法的帮助下，大伙儿就像是巴马人一样无病无灾，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所以请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以下是广告时间。 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前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哎呀，非常高兴 啊。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 那个我叫宋爱民，我今年61岁。那个我都定了，但是还没有拿来呢。我就想问问您，因为我这个病情比较特殊。时间也比较长。我是由于16年前一次意外，脑外伤，造成的这个右半边身子不灵活，就跟那个半身不遂那个症状一样。而且同时眼睛也那个造成了俩眼都是青光眼。眼压一直就降不下来，怎么点都是点3种联合用降压眼药，都是进口的。也很难降下来。 那我再问问您，您血压高不高呢？ 血压也不高，是血脂也不高，心脏也都正常，三高的所有症状我都没有。 三高的症状都没有，单一的就是外伤以后眼压比较高。 对。 眼 压最高一次，因为我是那个B角型，他们说我是B角型慢性青光眼。所以我症状就是不太明显。我最高一次眼压到过50多，那我也没什么症状，所以就一直我就说保守治疗吧。就今年到今年3月份，我实在不行了。两个眼的那个视神经早就萎缩了。而且俩眼的视野都 缩小了，我 说实在不行了，那个这个专家建议我赶紧做手术吧。但是做了以后呢，还是不行。我最主要解决一个是解决我这个腿的问题，再一个就想解决我这青光眼的问题。我现在这个腿，有一年冬天我记得很清楚，突然我这两个膝盖就有点疼。我说可能是着凉了，我也没在意。然后我就贴贴膏药啊，热敷啊，这样处理了2-3个月，它就好了，就这个膝盖它也不疼了。但是这时候别人我还没发现，我们家亲戚发现，他说你这个腿，他说我不是右边这个伸的不灵活吗？他说你这个左腿走到怎么伸不直呢？我说我一看是啊。他说你怎么他说你伸直了。那会儿我要想伸直了，我还能伸直走。但是这从那会儿开始就慢慢的不行了，最主要是我还肌张力特别高，我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请教您，徐主任，你说我这毛病到底在哪儿啊？ 好，还有一个问题，您脾胃好不好？ 我脾胃吧，还凑合，就是你像大便，它虽然它不溏稀，不是稀啊，就是基本上就一天一次，很少一天两次的时候，但是它基本上不成形。 那么刚才你讲到的这些个病呢，在 医疗方面，我相信您是多种地方能想到的啊，能治疗的你都试过了。 对 对，对不对？ 中医西医一直没断了治。 哎，对呀、啊。 就跟您真跟您说的，我是有点那个因病返贫了，现在已经。 啊，就是啊，但是呢，在我这儿认为呢，就是说，眼睛的问题，首先在中医上讲，涉及到你的肝脏。 嗯嗯。 那么外伤引发的这个肌张力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半拉身子不太灵活也好， 嗯， 在中医治疗上少不了肝肾。 嗯 啊，肝主筋，肾主骨。 对对对， 这个肝如果说不太好，它这个筋有点抽抽了，那你两条腿就会一长一短。 对 啊，那么眼睛又跟肝同样有连带关系，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您这两个病的治疗，在我个人认为，很多方面你都试下来没有什么效果，我倒是建议生物疗法。 嗯嗯，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啊、对呀、啊，然后要配合上生物制剂，因为这个它是给咱们大脑这个细胞补充能量的。 嗯。 啊，一个修复，一个补充。那么如果你做的话，肢体它就灵活了。 嗯。 啊，你走路就可以正常了， 嗯、 而且呢， 那太好了。 关节呢不太会酸了，大概在啊人的细胞更新的一个周期，那你身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基本消失了。脑外伤的时间比较长了啊，毕竟说十来年了。 对 对, 对。 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即便你恢复得很好， 嗯 啊，恢复得很好，但是也要做一做， 也要坚持做， 对，也要做一做，相当于你就是生活在巴马的这个环境当中。 对对对 啊， 对， 因为你特别有信心，一个人呢自己有信心了，再加上咱们这个方案比较好的话， 嗯， 那一定会见效，而且见效也是比较快的。 谢谢谢谢，您多保重身体啊！ 哎，好， 好嘞，徐主任，谢谢您啊！ 哎，不谢， 哎，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吗？ 哎，我徐桂英，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哎，这个我一天呢，原来在无意当中听你的那个现场这个广播讲座啊。 啊、 嗯、 啊。 嗯，一直讲的那个生物，在听到一些像呢，你讲的很好。再一个，一些这个是通过验证以后做体验的，说效果反馈都很好。 嗯， 我家属呢，他天天在这个听。 嗯， 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 啊，脑中风 后又加这个像呢，这个摔伤，这个骨折，这个大胯骨粉碎性骨折 啊。 现在呢，他这个卧床这个九个多月了。 嗯、卧床九个多月了，嗯嗯。 啊啊，但是现在他身上这一个什么情况呢？精神状态什么都挺好，现在就是自己不能这个起床，自己不能起不来。 嗯嗯。 不能坐。 不能坐，不能起来。嗯。其他没事。 啊，那不这身上他自己不能坐。 嗯。 但是现在我自己把他身上这个抱起来。 嗯。 这个后边就这身上在靠到这个床的个靠背上。 嗯。 能坐一个多小时。 嗯嗯。 反正这大小便呢，这个吃饭都是全靠人这个照顾。 嗯嗯嗯。 他这个情况呢是两次这个中风。 那他血压多少啊？得这个病一般是血压血脂的问题啊，还有血糖的问题。嗯。 他这个甚至引起这个病呢，主要就是这个血压高引起的。 多少血压？ 他那个当时最厉害的时候，他这个对事儿了，他血压高最厉害的时候高到190。 好。 低压110，这是最高的时候。 啊。 但是我这个老伴呢，他有什么呢？有时这个性格比较任性。 啊。 一直叫他这个吃降压药，他就不吃。他说吃，听说吃这个降压药有副作用。 啊，怕副作用。这下子你看， 小钱你省了，大钱你就一次次的得花了，对不对？ 对对，他就是这个任性，不相信这个，他一直就说自己就是活动，原来身体可好了，连蹦加跳，身体确实很好，但是没想到，哎呀，得了这个病，就是又这个摔伤，这一下这个卧床不起了。 明白，我现在明白了，主要想解决你老伴儿目前这个问题，第一个要解决他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血压的问题，你现在就要进行治疗，除了药物之外，你也得生物疗法进行，而且对他的血管内皮细胞要补充能量，要进行修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治疗血压的情况下，治疗他的这个中风以后，啊，这个后遗症的这个问题。 嗯， 不然的话，你们什么时候从床上起来呢？就这么一直躺着吗？一直耗着吗？耗下半辈子吗？ 对不对？谁甘心呢？谁都不甘心呢？生物疗法，巴马健康大改变的这个活动，像您呢，就得赶紧打电话联系。你要是再晚一点，怕是就没有了啊。现在就可以定。如果说定了的话，你爱人的这个血压，老伴儿这血压还能下来。还能下来。而且下得很稳。那么第二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它也能让他双腿有力，这么一个好的，相当于你在巴马进行养生，搬回了家了。那我说好没用，得你们自个儿去体验。生物制剂给细胞补充能量的，因为细胞只有代谢好了，内外结合起来，才能达到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这么一个效果。人体的更新出来的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像你老伴儿这细胞不健康啊。 徐主任，我听你真是对这个病号这大恩大德，开恩，真是开恩了。这样你一个是你可以给大家免费体验，再一个你现在获得的奖金，我这个听广播都是获得的奖金，也像你自己不用，也把这个东西都受贿，叫老百姓受贿，把这个价格都说呢，让利给这个病号，这个你那真是这个给病号是一个很，这是大恩大德，这样你这个活动有优惠这么大，我申请给我个优惠名额，这也求你这个商量，给我这个一个能够网开一面，给个照顾， 好 吗？这徐主任， 行，帮你预定这么一套这个活动。 好 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我给您定了啊。 那谢谢你，徐主任啊。 不用谢。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你好 徐主任。你看，我是听了你节目的，才听了有几天 啊。才听几天？ 我这几天吧，我听了之后呢，我自个的也听得明白我自个心里想的我觉得你俩这个节目啊做得蛮好讲到的我们都听得懂，学的也蛮得。我今天呢就想问一下子你我呢有那个高血压我的那个身体那个胃呢也不好我问下子我怎么着还能不能参加那个180天的那个活动？ 好，首先呢我告诉你，你参加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这个活动呢你要把握时间了。那么现在呢我要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临时准备给三甲医院的全都拿出来了，但是就是全部拿出来这个数量也不多，能不能定上你要打电话问一问，打电话打过去他说有你就赶紧定，因为现在是每一个地方是不能不能定上，你要打电话问一问，打电话打过去他说有你就赶紧定，因为现在是每一个地方是不多啊，你也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如果你晚一会儿你可能就买不到了， 好不好？ 好好好，我不跟你讲了。 好嘞， 三天后我不就能给魏西打那个电话？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希望你订到，好不好？ 谢谢你，谢谢你啊。 嗯，好，好，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哎呀，我啊，就是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出汗， 嗯， 就是自汗，就是白天呢没有事儿，就是坐着床上都出汗， 嗯， 要是稍微活动一下，出汗就更多了， 嗯， 一天得换4-5套衣服， 嗯， 出完汗以后吧，完了就觉得尿道吧多少有点火烧火燎的， 嗯嗯， 啊，这个，再一个呢，就是我特别怕风怕凉。就怕凉啊，怕风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上外头，那风啊，就是说有一个风就把这个衣服打透了，我这个身体回来，我这身上不就受点凉了吗？ 嗯， 完了我就都往那个膀胱归。原来啊有那个肺俞肺炎，我这个出汗是2014年， 嗯嗯， 开始发现出汗的。 嗯， 从出汗以后吧，我就身上就更怕凉了。 嗯， 完了就是这个尿路感染犯病以后吧。 嗯。 这结合这个就是这出汗以后，我这个尿路感染就反复发作，一直也没有痊愈。 嗯， 就是好两天吧，你比如身体各个部位，要是从不管哪个地方要着凉，都往这个膀胱归，就表示膀胱 啊， 小肚子疼，完了、 啊、 就排出来尿。 嗯， 有时候那撒尿也是淋淋拉拉，那就是躺下来的。 嗯，我问你， 问 你点问题啊，平常手脚怕冷吗？ 啊、 有没有口干舌燥？ 原来没有，现在有。现在就是表示有的时候嘴干 啊，有没有腰酸这个腿疼关节疼？ 那就是串着疼了，你着凉以后身上串着疼。 啊，有没有这个经常会有咽喉炎什么的？ 有 啊，咽 喉炎就是老打干腔 啊。 现在还有一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腰吧，右侧上面啊， 嗯， 鼓一个包，就是整个腰弯了，走道啊，就是、早晨还行，要是白天出去走。走几步这腰就扛不了，就 那有没有口苦的现象？ 没发现。 口苦没有。血压怎么样？ 血压就是前面有一段时间高，但是就是到150，那时候就是我这腿啊不能走道，不那个是坐轮椅带动的，血压多少有点，但是我也没吃加药。 嗯 嗯。 后来从我腿走好能走以后， 嗯、 这血压就一直都挺稳定。 嗯嗯，那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出汗、 啊、 是吧？ 对，怕冷、 怕冷出汗。其实这个在我们中医上讲啊、出汗它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出汗啊，有的人是大汗，有的人是自汗，就是什么也不动他就出汗了。正常情况下生物疗法你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啊，出汗也能解决这个事儿 啊。不是说出汗也能解决、 啊、 是一定能解决，一定能解决。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因为中医它处处是方法，那么在家里直接做做足三里、三阴交、关元、气海、命门这些穴位啊，你挨着个的轮换着做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对于咱们人说，出了这么多年的汗了，你的细胞的能量势必代谢都出问题了，所以呢给细胞补充一下能量，这样一来整体的情况你就会觉得比之前吃中药效果来得快啊。包括你的就是比如说尿路感染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因为肾不好了嘛，跟肾相关的无非就是生殖泌尿这些方面的疾病啊，什么耳鸣啊、耳聋啊啊等等啊，骨关节的病啊啊，怕冷怕热呀，阴阳失调啊，那么只要肾经通了就可以了啊。 我也着急要， 着急那你就得赶紧定，因为我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是赠送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是追加活动，像您呢就得赶紧打电话联系，你要是再晚一点怕是就没有了。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就是12800一台。 行，好，谢谢你啊，谢谢，那我这就定。

但正因为董九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九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